想夜夜倚在你身旁，一时停不下，匆忙 这首歌叫做《月光曲》，那些关于天王天后的回忆已经像昨日的夜光，说起来好像很熟悉，但是看看记忆的标签却已经是多年的旧事。这一位呢，是在80年代台湾的四大天后之一的韩宝仪，这个名字可以说是跟录音机几乎能够划等号的。那个时候有句话说，有录音机的地方就会有韩宝仪的磁带。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第一次引进了他的那张《粉红色的回忆》的这张专辑，在当年就卖出了300万。所以呢，韩宝仪有一个外号叫做“300万人的偶像”。之后，他的磁带是一盘比一盘更火。有一个数据说，87年到97年这10年的时间，《粉红色的回忆》这盘磁带累计销售了2000万张，这在现在是一个不可相信和估量的数字。粉红色的回忆，也是你的回忆吗？ 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台湾的四大天王天后，这一位呢是孟庭苇。这位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走红的玉女歌手，曾经是很多男孩心中的梦中情人。在90年的时候，她录制过电视连续剧《琼瑶的六个梦》当中的同名主题曲。而他真正的个人专辑呢，则是到了那一年的5月份，那张专辑有着非常长的名字，叫做《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也正是因为这张专辑，他赢得了饼干女孩的称号。 实我并不想哭，只是眼泪不想知道。其实我并不想哭，只是我的心有些痛。其实我并不在乎你用什么方式对我，其实我只是有些难过，难过你为何不肯告诉我。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我从来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要的是什么， 唱这首歌的时候，孟庭苇还非常的年轻，89年，他刚刚毕业，背着吉他在台湾的各大民歌餐厅驻唱，后来引起了唱片界的注意，就签约了上格唱片。他的第一张唱片呢，可以说是中规中矩，第二张专辑取名叫做《成长》，现在来听也觉得的确是一张需要成长的专辑，销量非常的低迷。但是坏事有的时候是好事的开头，就是这张专辑的低迷让他所在的唱片公司调整了策略，第三张专辑《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为他赢得了月亮公主的雅号，更在亚洲地区拥有了超过500万张的销量。这首主打歌甚至请到了陈小霞，可以见得当时唱片公司的决心。孟庭苇也凭借这首歌成为了商化唱片非常厉害的头把交椅。当然他的名字被我们广泛的记住是在1995年，那个时候央视春晚请到了孟庭苇，他也是台湾到场的唯一的一位艺人。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守候你的归期。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

要谈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尽管王杰他已经唱过一首或是一个过气的歌手来感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天王的岁月，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王杰的出现让华语乐坛由精英歌星转向了小人物的歌手时代。所以那一年王杰在成为巅峰之后，滚石唱片也吸取了王杰的经验，有了赵传，有了陈升这样的歌手，甚至王杰还把当年在台湾歌坛称作一哥地位的齐秦拉下了台湾流行音乐榜榜首的宝座。你会发现很多台湾的歌手，他们其实唱起粤语歌来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其实这是因为当时正处于香港音乐的黄金年代，粤语歌市场也是不得不兼顾的。这首歌就是王杰的第二张粤语专辑的主打歌，叫做《谁明浪子心》。

生匆忙，早已麻木在不知名的世界。微凉的风吹着我凌乱的头发，手中行囊折磨我沉重的步伐。突然看见车站里熟悉的画面，装满游子的梦想，还有莫名的忧伤。回家的渴望又让我热泪满眶，古老的歌曲有多久不曾大声唱。我在岁月里改变了模样，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台湾的四大天王和天后。这一位呢是陈淑桦。陈淑桦在音乐方面他的确是一个天才，他在11岁的时候就发行过一张专辑，那是一张台语唱片，叫做《水车姑娘》。当然，那个时候的陈淑桦并不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哀怨和凄婉，而是一种类似让我们荡起双桨那样的阳光和朝气蓬勃。因为他还要读书，所以呢，第一张专辑之后，直到7年，也就是他18岁的时候，才跟台湾的一家本土的唱片公司签了6年的合约。这6年的时间，他发行了10张专辑，唱了6部电影的主题曲，每一首歌都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想想在18岁的年纪，应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他在海山唱片最出色的一首歌，应该算是在79年为电影《美丽与哀愁》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电影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斥着浓浓的惆怅，而陈淑桦的演绎却满是 愉悦的欢愉，歌中你听到的全都是美丽。 发现我心中的秘密，不要因为我的哀愁，你可以悄悄地离去，因为我并非故意发觉你心中的忧虑，所有你想象的美丽都会在叹息中渐渐老去。阳光四射的日子飞离，我故意忽视你我之间的忧虑，会在每个心慌的夜里暗自哭泣。每个心慌的夜里暗自哭泣。 陈淑桦推上天后位置的人无疑是李宗盛。实际上在86年的那张《等待风起》的专辑当中，李宗盛就曾经给陈淑桦写过一首歌，叫做《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其实陈淑桦之前受到的教育都是非常的封闭式的，而在娱乐圈她要面对很多很快的变化，要适应新时的生活。陈淑桦一直非常的努力，这一点呢也很打动李宗盛，所以他为他制作他的第一张专辑，那是88年的《女人心》。你也能够听得出来，从这张专辑开始，陈淑桦改变了唱腔。那一夜你喝了酒，这首歌其实一听就是李宗盛的作品，有一点寂寞难耐的影子。第二年李宗盛给陈淑桦制作的《跟你说》和《听你说》，这张专辑是华人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作品，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把陈淑桦推向了歌后，也把李宗盛推向了音乐教父的巅峰。 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 北京时间10点整。